38亿年前，地球上水的出现揭开了地球生命的序幕。4000年前，中国古代先贤以矿物质入药，奠定了人类医药的起源。185年前，蛋白质的发现揭开了生命活动的深层奥秘。129年前，碳水化合物被科学家们认定为人体能量的主要来源。116年前，维生素的发现破译了众多疾病的密码。43年前，膳食纤维的问世，为众多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提供了新的良机。5年前，现代营养医学的崛起，成功发现2型糖尿病的根源，让众多被糖尿病折磨的病患得到改善。关注糖尿病，关注健康，欢迎走进本期健康心路栏目。 治糖管家，管理健康，管理生活，恢复糖尿病人正常健康的生活方式。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又能和您准时相约在今天的健康心路的栏目。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依然是张老师。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请记好我们的栏目电话。好的，那接下来就有请张老师为大家讲解糖尿病防治的相关的健康知识。张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两天呢，我在家里的时候呢，看了一本杂志，杂志的名字呢叫《柳叶刀》，这是英国的啊一本杂志，在医学界呢，非常有权威，可以说是世界四大医学期刊之一。我之前呢在英国留学的时候呢，经常关注这个杂志。那么这两天我翻看的时候呢，其中呢有一幅漫画吸引了我。漫画上呢画的是一条巨型恶犬，狠狠的啊撕咬着一个人的脚，啊就是一个犬，就是一个狗啊，啊在狠狠的撕咬着一个人的脚，导致这个人的这个表情啊非常痛苦啊，呲牙咧嘴的。那么这幅画想表达的是什么呢？就是呼吁大家呢要对痛风呢引起足够的重视啊。那么咱们今天呢就利用这个时间呢和大家聊一聊痛风。不是有这样一句话吗？说春天来了，夏天还会远吗？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在炎热的夏季，热得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呢，如果我们能够在街边和3-5个好朋友在一起，一边聊着天，一边喝点冰镇啤酒，再来个烤海鲜、烤串什么的，一定特别爽啊！这想想都美。但是有一些人也只能想想，因为他没这个口福啊。为什么呢？因为他这小酒一喝，海鲜一吃，马上就犯病了。那么快到什么程度呢？快到甚至当天晚上就发作了。你刚开始呢，就是这个关节呀，踝关节呀，脚啊，脚趾头啊，疼得火烧火燎的，然后迅速的就变成了剧痛，疼得要死要活的。那么到了第二天早上一看，这脚脖子脚腕子啊都肿起来了，肿的甚至整个脚脖子脚趾头脚面红肿发热，到什么程度啊，你碰一碰都疼得受不了，就更别提走路了。有的人呢甚至出现了发烧啊，心悸呀，寒战呐，怎么办呢？走不了了，啊，就抬到医院，一化验说，白细胞增多了，怎么办呢？啊，尿酸也高了，那只能住院治疗了。这个痛风这个名啊，最早是来自于国外的，那么翻译成中文的时候呢，就叫痛风。 这个翻译其实是很形象的啊，它有痛和风两个含义啊，这两种含义。那么痛的含义呢，就是剧烈的疼痛，风的意思呢是形容哪怕小风吹几下都疼，还有一个意思呢就是像风一样的消失啊，说的是这个病啊来得快去得也快，来去如风。但这个病一犯啊，再怎么来去如风啊，也要持续一个星期左右。那你在犯病的前两天是最疼的啊，往往呢这个病啊一般是后半夜发作，你看你前半夜小酒一喝海鲜一吃，后半夜它就疼了，在睡梦当中就把你给疼醒了。那么要说痛风发作有多疼，每个人的形容是不疼的，有的人形容呢是像被狗咬啊，就像那个杂志一样，柳叶刀的杂志，有的人呢说像用刀来割肉，而有的人呢形容的就是像两个人呢在向两边撕扯着同一个伤口，这个疼的往往让一个堂堂的七尺男儿能够被痛风折磨得直掉眼泪呀、啊！哪怕是彪形大汉都吵着要用点止疼剂，那得了痛风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痛不欲生，疼起来让人想撞墙。曾经有一位有痛风的这个患者呀、啊，根据他自己的这个感受啊，把痛风的疼痛分为五个级别啊，当然他分的不正规了，但是很形象。一级疼痛是什么呢？轻微的疼，没什么大影响，该干干嘛干嘛。那么二级的疼痛就是比较疼了，走路的时候觉得不舒服了。那三级疼痛是什么呢？就是很疼了，但是疼的时候呢还可以扶着桌子能够走几步。四级疼痛是什么呢？疼得很强烈了，疼到什么程度呢？疼到下半身瘫痪走不了了。那么五级疼痛到什么呢？疼痛剧烈，全身瘫痪，动都动不了，你就躺在床上哼哼吧。而一般人的疼痛发作都是三级以上的疼痛，那您想想如果能够达到了五级，那已经不是一般人能以忍受的了。那么得了痛风怎么办呢？啊，有的人跟我说，说张老师你给我出个招吧，只要能够一点点不疼了就行。那这不定期说犯病就犯病，疼的我也太遭罪了。嗯、啊，甚至有的人痛风啊，吃点蛋白质，比如说吃个鸡蛋犯病了，吃个红烧肉排骨犯病了。但是这个呢，方法很简单啊，我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简单的方法，是一个治疗痛风的，一共就是四味药，就是葛根十克，茯苓六克，枸杞九克，薏米仁六克。做法也很简单呐、啊，每天这一副药啊，或者泡或者煮，我还是建议大家煮，用砂锅来煮啊，当茶来喝。通过这个方剂呢就能够呢加速尿酸的排出，你尿酸一排出以后呢，你痛风带来的疼痛就迅速缓解的。那么实际上呢，咱们痛风的患者呢也有一些慢性患者，慢性其他的慢性病的患者，你比如说有糖尿病的啊，有高血压的，还有一些高血脂的患者，咱们就要提醒大家啊，有一些慢性病的用药呢，你在治疗痛风期间呢，咱们要慎用或者禁用的。那么慎用哪些药呢？啊，大家一定要记一下。你比如说像阿司匹林呢，还有一些抗结核的药啊，一些雷密酚啊，啊链霉素啊，一些利尿药，像有一些用这个双氢喀尿酸的，啊，用这个罗内酯的，还有一些抗生素，你像现在大家很喜欢用。像氧氟沙星啊，诺氟沙星啊，啊，加替沙星啊，还有一些降脂的药啊，啊，他汀类的药啊，你甚至一些维生素类的药，你像维生素 B1、B2、维 C， 那么呢，还有一些止疼药，你像芬必得呀、布洛芬呐，这类的药呢，痛风的患者呢都是不能用的，啊，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会说，张老师说的话比较快呀，你看开的方 知道通知的单位没记住怎么办呢？那么您就可以拨打我们400平台的电话来进行咨询了。那么呢，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针对痛风这个问题呀、也流传着一句话，叫管住嘴，迈开腿。也就是在饮食上啊，我们也是需要多多注意的。您比如说啊，您体内的尿酸高了，或者你已经得了痛风的，那你在饮食上呢，忌口是非常有必要的。你比如说，首先一些动物的胃脏啊，动物的肝脏啊，肠子啊，这个动物的肾脏啊，以及脑子，还有海产品的，像鲍鱼呀、螃蟹呀、龙虾呀，以及三文鱼呀、沙甸鱼呀、吞拿鱼呀、鲤鱼呀、鲈鱼呀，以及鲸鱼、鳕鱼，这些鱼类不能吃。那么一些贝壳类的食物也不能吃呀，像蛤蜊呀，生蚝啊，肉类像牛、羊、鸭、鹅、鸽子肉，这几类肉也不能吃。那么像黄豆的食物，像扁豆啊，蔬菜当中的菠菜、椰菜花，以及芦笋、蘑菇，这些食物也是不能吃的。在这里呢，一定要提醒大家。那么最需要戒口什么呢？一定要戒口啊，戒酒，尤其是啤酒。你一旦血液当中的酒精浓度高达200毫克，你就会导致血尿酸增加，这时候呢，你的痛风就发病了。还有呢，像一些咖啡呀、煎炸的食物啊，也会加重肝病的负担。那么每当说起吃啊，尤其这些老年朋友之间呢，会交流这样一些话，说少吃点甜的吧，小心得糖尿病。但是糖尿病真的就是因为甜食引发的吗？这其实呢是不了解糖尿病人对糖尿病的一个误区。你日常的吃喝，在正常的情况下，我们人体吸入的糖分会由肝脏将血液当中多余的糖转化为糖原，储存在肝脏。所以说呢，你不用担心因为你吃糖了就会得糖尿病。那如果肝脏受损了，它的糖代谢功能不正常了，就无法把血液当中多余的糖呢储存在肝脏了，那这个时候呢，血糖就会升高了。所以说肝脏才是糖尿病的根源那么呢，咱们千万不要因为吃糖而担心得糖尿病这个担忧是没有必要的。那么针对糖尿病最重要的就是调肝，来修复肝细胞。因为我呢在糖尿病的领域工作了40年，所以说呢也会在节目当中呢尽可能的帮助我们的老朋友新朋友来解决大家在健康方面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当然呢也会在以后的时间里呢来讲到更多的这方面的知识。那么我们每个人都有个感受，就是人呢到了60岁以后，无论是男的还是女的都退休了，让你回家养老了，也就意味着你已经进入了老年阶段了。那如果说让我们来规划一下晚年的生活，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的想法。我发现咱们中国的老年人的现状啊，就是一辈子都是围着儿女转的，尤其是我们这代人，你看年轻的时候忙工作、忙孩子、忙着照顾父母，到了老了退休了，好不容易帮着儿女成家立业了，又忙着帮忙带孙子，很少想到我们自己，更没有我们自己的生活。其实我非常建议我们老年人要有自己的生活，一辈子很短了，到了这个岁数，到了60岁，我们为自己好好的能活个20来年，一辈子的付出已经不少了。到了这个岁数， 我们真的该享受享受了，要为自己活一次了。那么说起这件事儿呢，是因为我们啊，有一天在一本老年文摘上看到了这么一篇报道，说的是浙江衢州的一对老夫妻，老头呢是75岁，叫罗道如，老伴呢68岁，叫江雅梅。这老两口从退休后就开始有计划的自驾游，老两口都会开车，惯着开。3年呢，一辆小汽车走遍了全国31个省市区，这一路上是走走玩玩，觉得这个地方好，就在这个地方多住几天。那么觉得那个地方的风景好，就开车去看看。用老太太的话来讲啊，说这辈子活到今天，才感觉到没白活。老人把这几年的经历啊，写成了一本35万字的书。那书的前序就写着这样几个字，就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好想一直走下去。我相信这样的老年生活，也是让我们收音机前很多的老年朋友所向往的、所羡慕的。那么你看，现在有一句很时髦的话，用在我们老年身上是很形象，就是说年轻的时候啊，是没时间也没钱，年龄大了怎么样啊，有时间也有钱了，可是身体却不行了。那么尽管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可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好的身体，没有一个好的腿脚，这走路都成问题，别谈旅游了，那你生活都会出现巨大的问题，你哪谈的快乐和长寿啊。我住的小区呢，就有这样一个邻居，是个女性，今年55岁，已经退休5年了。她就这么说的，说我从30岁起啊，就得了类风湿性关节炎，开始呢只是手脚啊僵硬，每天早晨起来啊得用温水泡一泡，要不握拳握不上，然后呢就逐渐的没有当回事，逐渐的呢这个关节就出现了红肿疼痛了。那到了现在什么样的程度，到了临退休前他的关节已经变形了，现在连家务活都干不了了，你比如说缝着扣子拿不了针呢，啊，用不上线呢，走路都困难劲，那你想要出去游山玩水这辈子他都没戏了。那么还有一位65岁的刘大哥也说，说他年轻的时候就喜欢旅游，那个时候是能走，但是没时间呢，父母离不开，孩子离不开，也没钱。但现在呢，时间是一抓一大把呀，钱也有了，孩子大了，父母走了，但是走不动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腰不好了，强制性脊椎炎啊，已经是越来越重了，躺在床上有的时候连翻身都很困难。他说哪怕是出得去能回得来吗？那么对于很多的老大哥老大姐们来讲，我相信我们不是不想出去旅游，是没有好腿脚根本就走不了。归根结底，风湿病就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啊，骨病嘛。所以说有风湿类风湿性的关节炎的朋友我们怎么办呢，是吧啊，大家很着急。那么呢，我还是啊，一句话嘱咐大家，您别着急，着急没有用啊。哎，那么怎么办呢啊，在这里告诉大家啊，张老师有办法，大家按照我给大家的方法来做，一定会有很大的转变。首先呢，咱们是外用的方剂，这个外用的方剂呢很简单，就是大粒盐2斤啊，你呢就把那个旧衬裤啊那两个裤腿啊剪掉，它一边打个结啊，把盐炒热，把盐炒热呢放在这个布袋里头，然后再买成半斤防风啊 半斤葛根呢，再装到一个小布袋里头，把这个小布袋套到了炒热的大布袋的盐袋里头，敷在疼痛的关节上，热敷，凉的时候拿掉，这叫外治。那有外治，咱们就有内服啊，是不是？内服呢，就是生姜、大葱、辣椒各九克，你煮面条，你趁热吃下，出汗为度，每天两次，连续十天呢，就有特效了，有特效了。那么这咱们讲的是这个类风湿，是吧？就像那位我那位邻居，我给他这个方，那么他已经变形的时候，肯定是不能那个什么了，最起码能够让他不疼了，不遭罪了，红酒没有啊。那么针对风湿，咱们想出去走一走的，你像膝关节，红肿热痛的怎么办呢？这个外用的方呢，就是食盐一斤，小茴香120克。你把盐炒热了以后呢，把这小茴香，你装到这个盐的，跟盐拌匀了以后呢，你趁热敷，但是注意不要烫伤。那么内服的方剂呢，就是当归15克，玫瑰花20克，红花15克，每次用300毫升的水煎2次，分早晚服用。由于咱们时间的关系呢，这个张老师说话的速度如果有点快，你记不住的话怎么办呢？我们就拨打400的电话来咨询就可以了。其实呢，这个类风湿啊，属于一种自身免疫性的疾病，往往与自身免疫力低下、抵抗力较差有关。所以说，在这里也提醒大家，我们日常啊一定要提高免疫力，平时呢也要注意防寒保暖。无论是风湿还是类风湿，大家记住有两个非常形象的字，就是有风有湿。所以说，那你一定要避免呢长期的待在阴暗潮湿的地方。避免冷热交替，你少吃生冷寒凉的食物，多补充一些维生素，像维 C 呀、B1、B2、B12 那么维生素 E 呀、你多吃一些热性的食物。你像你冬天的时候吃点涮羊肉，是吧？吃点狗肉，你平常喝粥的时候熬点小米粥，另外你症状缓解的时候呢，加强一下功能锻炼就可以了，那么针对这个无论是风湿也好还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也好，对季节跟他们疾病的影响还是关系很大的咱们做了一个在临床当中做了一个统计，说90%的风湿性关节炎和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病人呢，对气候的变化都是十分敏感的。所以说咱们风湿病呢有这么一个说法叫气象关节之称。你比如说呢，你像这一类的病人呢，天气一变他就有感觉了，他就会说呀，我今天不舒服了，我这个关节啊非常难受，明天保证变天了，要下雨呀、他比天气预报都灵，我去不然那么第二天呢就阴雨绵绵了啊。其实在每年的春季像这个春分呢和秋季的秋分的前后，咱们现在已经春分了是吧，和秋季的秋分前后，或者2、8月份就发病了。现在咱们不正好是阴历还在2月份吗？怎么发病呢？一个是发病病情出现这个疾病的这个发病开始，再有呢就是加重的，本来就有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呢，可能这时候就加重，或者病情恶化了，原来能走的都能走了，而且呢各种的这个感染呢还可以诱发什么呢，诱发和加重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关节的这个病变你比如说呢出现关节病情加重了，甚至呢骨折，老年性的这个有风湿性关节炎的人，就一个皮兜往下一坐坐空了出现了腰椎压迫性骨折所以说呢在这个季节当中，你比如说春天呢季节变化比较大呀，这个阴天呐、下雨啊、寒冷的时候呢，病人呢出现加重，咱们是不是在这个季节当中，那么我们一定要注意保暖，是吧？你千万不能在这个季节当中，你冬天都过来了，春天你过不去了。还有呢，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也要注意， 那么我刚才讲了，说风湿和也好，类风湿也好，这个病名，这两个病名当中都有风和湿两个字。那咱们首先就要防湿防风了，要做好，是吧？那么准确的来说就是防潮湿忌受寒。那么潮湿是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发病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说咱们呢，有这一类病人的这个患者朋友，最好住在南向的房间啊，不要住在阴暗的北面啊。那么呢，南向的房间呢有日光照射呀，啊，通风好啊，是吧？哎，尤其是呢，你已经有了风湿和类风湿性关节炎的人呢，你就不能说是下水道了，是吧？啊，插秧啊，或者你坐在夏天为了凉，你坐在湿地上啊，这都会导致你的疾病的加重啊。所以说，咱们这个平时这个防潮湿是预防风湿和类风湿性关节炎的一个最基本的措施。另外呢，咱们在预防的过程当中啊，房间应该经常的开门窗啊，开门窗干嘛呀？换气呀，是吧？啊，通风换气呀，啊，但是增加日晒的时间呢，而且你在夏天天热的情况下，你无论是用电扇还是用空调，你都要适度啊，你千万不能因为舒服啊，你这个空调开个没完没了，电扇对着你吹，你是舒服了，第二天你起不来的啊。另外呢，咱们身体也要注意防护，你比如说穿一些棉的东西，纯棉的东西或者丝绸的东西，是不是它可以防潮啊，可以吸汗呢，另外呢，寒冷也是关节炎的诱发因素啊。所以说呢，往往呢天一冷一潮湿就会发生变化了。你像海边啊，是吧，夏天呢，雨季啊，上海啊，南京啊，这些比较潮湿的地方，它就容易出现这些加重。所以说咱们一定要加强防寒，注意保暖，来降低呀、风湿和类风湿性关节炎啊，能够降低它的发病率，能够避免它病情向重发展啊。因为呢，你气候的变化对这两类疾病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你天气一旦变化，你疾病就加重了啊。在这里呢，张老师也真诚的希望呢，咱们收音机前呢的听众朋友能够通过咱们每天这档栏目，都能够了解一些对疾病的一些正确的认识，能够做到没病防病，有病呢能有个正确的治疗方向。那么当然我们今天呢提供给了大家一些方剂啊，如果记不住的话呢，我们可以拨打我们400平台的电话啊。由于时间的关系呢，还有听众朋友呢要直接的要跟我另一半的交流，我们还是不要让他走漏，把下面的时间呢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在大多数人眼里，糖尿病是终身疾病，但现代营养医学向我们阐述了不同的观点，那就是二型糖尿病与胰岛和胰岛素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其真正的根源在于我们的肝脏受到了严重的损伤，导致肝脏调节血糖的能力大幅下降，所以调理肝脏才是解决二型糖尿病的根本。同时补充相对应的营养素，实现细胞的自我修复，才能从根本上调理糖尿病疾病发症。那大家目前常用的治疗糖尿病方法又存在哪些误区？糖尿病到底应该如何护理肝脏？本期健康新路栏目继续为您深度分析糖尿病的护肝之路。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留给听众朋友，听听大家有什么话想要对张老师说。你好。 哎，你好的，张老师你好。 哎，你好，你好啊。 哎，张老师啊，我是这个三河的，这不听您的讲座啊，也听了一段时间了，我感觉您挺好的，讲解的也明白，人也好。这不我打电话，我想跟您咨询咨询我身上的毛病。 您身上都有哪些问题呢？ 我身上的毛病啊，从哪说起呢？这样吧，毛病很多，一个一个来啊。有这个风湿这不还有糖尿病，最近这两年啊，心脏也不好了。这年我这病年头也多，你看我这个风湿啊， 是年轻那会儿，年轻那会儿，这不在厂子上班，这个肉联厂，肉联厂那就不得需要在冷库里边，这不是这工作啊？那个时候，我感觉那个时候落的这个风湿病。哎呀，腰疼腿疼，反正浑身啊没有不疼的地方，反正有轻有重，或多或少都不疼。因为这不到后来这个手指头啊，这关节都有点变形。哎呀，你说疼了没办法，也不敢沾凉水，就是啊，干不了活啊。你说别说干活了，你说自理都困难，你说有时候系个鞋带或者是扣扣子，哎，都很困难。这是风湿，哎呀，遭罪就别提了。这个后来这不是查出血糖也高，血糖啊，这不是老是降糖药这么用着，反正得换。您过一段时间吧，当时一用管事儿。管事儿吃个半月，就说不是吃个半年，或者几个月就不行，血糖就高。你看我现在呀，这不是又不行了？这两天老是血糖老是高，这不是空腹。空腹就得11-12。 餐后呢？ 哎呀，餐后更高，看餐后啊，到过17-18，到过20。 那您这时候尿糖就会出现问题吧？ 尿糖出现问题了，尿糖3个加号。 你看看，尿的很黏了啊。 哎呀，你看现在呀，浑身没劲儿，一个大老爷们什么也干不了，废人一个，脸色也特别难看，抵抗力也低。另外，这不心脏也不行了吗？你看最近心脏啊，哎呀，你不敢动，你一动啊就上不来气儿，有时候晚上都被憋醒了。 有没有心绞痛？ 有心绞痛，说不定哪会就犯了。我感觉白天还好，主要到晚上有时候被憋醒了，我就感觉就得满头大汗，就得坐起来，有时候就睡不着，一直到天亮就睡不着了。我还感觉你说这要憋醒了还幸运，你说这要是憋不醒，要醒不了，这完了，这一辈子就交代了。 那是，咱们说大家都非常喜欢的这个高秀敏啊，这个小品我非常喜欢的，我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咱们年龄都喜欢。那不就是睡觉没憋醒，人不就没了吗？ 要不说我要不说我害怕呢，又不说你这天天啊，这酒精门，酒囊甘油家里边，反正是口袋里边，反正一时一刻也不敢离了，可是也是这我感觉也只能维持，我感觉也是没好办法，也只能维持。这不是，这不听张老师您讲课讲挺好的，你这不是我打电话就是向您求助来了，就是求助。你看像我的情况，我想让您给我治疗治疗。 好，您的情形我理解，因为您的病是老病根今年多大年龄了啊？ 年龄不大，还没60呢，今年59。 那就等于是您这个提前退休了啊，像克服病等55岁就退休了是吧？但您这个老病根已经留下来了是吧？而且您应该感觉到了关节变形了是吧？生活自理困难了，自己系个衣服扣都系不上是吧？而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它对心脏有影响，它损害的是心包。咱们什么叫心包啊？就是心包外头有个肉啊，有块肉保护心脏的叫心包肉，你损害的就是心包。咱们吃过猪心的人知道外头不有个心包肉吗？是不是那块肉挺好吃？因为那猪那个猪的心脏很跳动，咱们人那个心包也是保护心脏的。所以说你现在心脏不能受到影响，耳机已经比较重了，不单纯是闷了，还有了疼了，这就严重了。再加上糖尿病，让你感觉到雪上加霜了，是不是？ 是。 本身内分泌影响到心脏了，完了糖尿病再一重的话呢，心脏的供血就更出现问题了。你原来只是闷，现在有疼就不好了。 对。 您这样，我给您开个方理用一下，好吧？ 麻烦你， 好啊。第一个呢，你就用食盐啊，这个食盐呢一斤，然后用小火给它炒热了，炒热了以后放上生姜丁生姜切成黄豆大小的丁，放上生姜丁再炒，一炒不就出来姜的香味了吗？姜的香味出来了以后，咱们再加上青葱段再加上2两，完了再炒，炒热了以后呢，咱们就装到一个袋子里头，就把那衬裤两头一系上口。就敷到你疼的位置吧，比如说手旁敷在腿手上就很管用， 哦。现在呢，你还有这个心绞痛，心绞痛的话呢，那疼过去的人不就没了吗？用这么一个方你记一下啊。 嗯。 三七粉六克，然后你每天呢分两次冲服，这六克分两次用热水来冲服。啊，这个方子是我们家五代行医，这是我祖爷爷那辈的方子啊。还有呢，你这个再用点这个热水啊，来泡泡脚，因为你脚趾肯定也不舒服，寒凉嘛，是不是？哎，用这个同等的红花、生姜、花椒、透骨草这四种，啊，水温在40度左右，你泡脚，啊，泡上这个1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心脏不好、血糖不好的人，那个水温不能太高。好的，这么看啊，哎，现在就是肠镜的治疗呢，我认为呢，你不要再来回换降糖药了，因为你换降糖药，你换多天它也不正常，事实已经证明了，因为肠镜的病根不在，哎，不在胰岛，你不要再刺激它了啊，在肝脏啊，就是你肝脏的这个血糖代谢出现问题以后，然后你就不能把血液当中的多余的糖收回到肝脏了，这时候呢。他血液当中的糖收不回来，他就在血液当中提示就是含糖量高了，得糖尿病了。那怎么办呢？那么呢，你就来调肝，啊，来调肝，啊，调肝的同时呢，血糖平稳下降，疗效相当不错。咱们现在呢，至少到目前，在国内是最好的一个治疗方法。啊， 好， 咱们由于时间的关系要交流到这儿，我建议您这个方啊，用上10天半个月以后给我打个电话，啊，说一下您要的变化，好不好？ 哎呀，行，我用半月给你打电话。 好，啊，咱们时间的关系，后面还有听众啊。好， 好嘞。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会，也祝福您早日重获健康。同时呢，提醒收音机前还在糖尿病这个顽疾面前迷茫的朋友，如果您想早日的摆脱高糖的困扰，重归健康生活，请记好我们的栏目电话 400-707-8816 400-707-8816。 你好。 哎，你好。 哎，张老师您好。 哎，你好啊。 哎，你好，那个跟您通电话挺高兴的。张老师，我呀也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一身的老慢病啊。我今天也想跟您念叨念叨，然后让张老师给我看看。 好啊。 我那个是今年57了，叫张玉英啊。我是怎么着呀？我就是总是消化不良。就是有这个腹泻的情况啊。另外还有支气管炎，也挺多年了。还有呢，就是血压也高，有这个耳鸣，就是耳朵总是嗡嗡的响。我这一天啊吃不了多少东西，因为消化不好嘛，就根本都吃不了多少东西。然后呢还有这个习惯性的腹泻。一天呢去多少趟厕所我自己都不知道，反正好多趟总去。 那您要营养吸收不了的话，您这身体好不了啊。 是吧？ 瘦不瘦啊？瘦不瘦啊？ 瘦，特别瘦。然后气管还不好，那特别爱咳嗽，稍微着一点凉我这就天天咳嗽，就这样。一般的情况下我是总在家里待着，我不怎么出去，因为出去吧，你这厕所就是问题，你找不到。有的时候你着急，你就越着急越找不到厕所。另外吧，就是这个血压也是挺那什么的，那个得160这样子。长期用的这个降压药呢，我就是总想找一个什么呢，就是不用天天降压药，而且你不说咱们那什么，最少咱们减量是吧？这个。因为我也知道吃药不好，这对这身体不好。另外就是这个耳鸣啊，那都叫得我心烦，就心烦意乱的，嗡嗡嗡的，就跟耳边有个小蜜蜂，反正嗡嗡嗡嗡嗡的不停的叫。所以说我就想让这个张老师也帮我看看你怎么调理一下，你看看。 没问题啊。您的问题吧，应该说首先就是已经营养不良了。因为你首先吃东西消化不好，你消化不好不是吸收不好吗？是不是？就像你所说的，出门都找厕所，咱们哪都去不了，就意味着你一天可能说一天跑厕所，因为你的化验氧气不住啊。 是 啊。就是因为你这吃的东西没等吸收营养，你全拉出去了，是不是？就像有的人说我吃菠菜拉叶子，是不是？吃玉米拉玉米豆，是吧？那你这也为什么？我问你瘦不瘦啊？再加上你气管炎不好，你总咳嗽。 你可不出门风一吹你就咳嗽的厉害是吧？ 对对， 还有这个血压高，你这一着急再找不到厕所，你的血压就上去了是吧？ 嗯对， 你这样哈，就你先这个降压药的问题呢，我建议你现在先暂时吃的，因为你这个耳鸣就是高血压导致的，这是个动脉硬化啊，动脉硬化但是咱们降压药能够做到减量就需要时间啊，不可能今天给你开个方你明天血压降了，那对你是有欺骗是不是？第一个咱们先说你那个气管炎，老气管炎，因为你不去再发展的就是肺气肿肺心病，到那时候你连睡觉躺都躺不住了嘛，这个心衰这人都没了是吧？老气管炎用这么一个方子，你到药房去买，就是冬天风打以后的丝瓜藤 我记得 冬天这个丝瓜藤一两，完了干这个丝瓜藤一两就是50克，甘草一钱就是5克啊，加水一碗。你煎汤一次服下啊，你一天这么两次啊一天两次，你连用上20天呢，你忌烟酒忌辣物，你这个病就好的差不多了 20天 啊。还有呢，就是降压的苦丁茶，我为什么说我跟你这个方你不可能喝了今天就降压，那不可能啊。这个血压呢，你就用这个苦丁茶呀，5克， 苦丁茶 用开水泡饮，就当茶喝啊。一般也喝上半个左右，你的血压会朝下走啊。血压走，但是因为血压在100次以下，高压低压在这个90以下，你降压量才能减少。你血压一降，动脉硬化、耳鸣的问题就好转了，好不好？ 行，好。 那脾胃不好的话呢，我建议你用克善吧啊，这个克善呢，调理脾胃啊，见效很快。好不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可能开的方的速度比较快。您这样的话呢，把400的电话，包括特上的这些方法，你打电话问一下，好不好？ 行，好。 特上见效很快，一般用上了，有的话也是用上了2-3天就觉得胃舒服了，不那么胀了，然后排便逐渐的成型了，也是需要个过程。因为你都是多年的病，那咱们就待一会儿，好不好？ 好了，好，谢谢张老 师，好，再见啊。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会，也祝福您早日重获健康。同时呢，提醒收音机前还在糖尿病这个顽疾面前迷茫的朋友，如果您想早日的摆脱高糖的困扰，重归健康生活，请记好我们的栏目电话 400-707-8816 400-707-8816。 你好。 张老师你好。 你好啊， 张老师。我听打这个节目时间不长。但是听上以后这一段时间就是每天都在坚持听着了，一天都没落下过。 喜欢听啊。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是想把我情况跟你说说，你帮我看一看来。 可以。 我这个糖尿病到现在可能有个10多年时间了。 今年多大年龄了啊？ 我今年62岁了。 62岁了。 我记得是从把这个糖尿病检查出来我就吃上药了。吃上那个降糖药。因为那时候没有别的啥症状，光是那个血糖高，所以就是那个吃药也不是每天都吃，就这么断断续续的吃着了。吃上以后这个血糖也不是说每天去那个测一下。也是就是偶尔去想起来了去测一下，有时候好几天也不测。测的时候也有时候是正常，有时候有些高，所以就把这个那时候没想着病严重，就把这个没当回事。就是最近这几年吧，就发现这眼睛好像有点不对劲，看东西有点模糊。看东西模糊吧，而且这腿还经常还肿了。 腿出现肿了啊。 腿肿，刚开始还以为是干活累的了，也没当回事儿。这后来经常肿，而且头还用检查的时候还血压还高。我这说这不行，去医院详细检查。结果这一检查一化验吧，说我是那个肾病。是那个糖尿病，糖尿病引起的。 上了 对肾病。 说那个尿蛋白里面有四个加号了。 嗯，已经很重了。 是严重吗？然后医院就开的什么降糖的呀，降压的，降脂的，还有那个治疗这个肾病的药，一个劲的都在吃。 嗯，现在怎么样呢？嗯， 现在不行吗？没啥效果吗？而且这现在还睡觉还困难了。 嗯， 这一晚上也就睡两三个小时，那迷迷瞪瞪的睡不着吗？有点啥动静立马就醒了，而且做梦还多。 嗯， 另外我这几年还有个毛病，就是这鼻炎。 嗯， 有时候这犯这一犯病吧，这鼻子就不通气，就那个朗朗鼻子说话。有时候这感觉又没啥事了，反正一年吧要犯好几次了那个。 嗯，所以说你现在不是觉得你的这个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了是吧？ 就是你说也睡不好，也没精神，而且这腿还老是肿，这眼睛看东西也模糊，你说这么多病把我折腾的这一天吧，念头大老成个药罐子了，没一点精神嘛，我就觉得我这日子就都没法熬下去了这。 好， 所以想让张老师帮帮我看看这个该咋办了，这个。 好，您今天找我是找对人了啊。 哎。 第一个，您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糖尿病引发的肾脏损伤，你不治发展成肾脏啊，这很可怕啊。就是严重的情况下是会致命的。那么蛋白尿的问题，我现在先给你出个方理一下啊。 行。 咱们如果记不住的话没关系，记不住的话呢，咱们就打特别的电话问你记一下啊。 好的，好的，行。 就是用黄芪30克，杜仲30克，山药15克，用砂锅熬水啊，早晚各喝一杯，它专门减少蛋白尿啊。蛋白尿减少，你肾脏损伤就减少了。早晚喝一杯。第二个就是降脂啊，一定要降脂。血脂不降，你每天得脑血栓、脑梗就麻烦了，是不是？ 那是那 降脂也很简单，哎，用100克就是2两苦瓜，然后用素油炒，加上调料炒，炒好以后呢，跟牛奶一起喝，一起吃，借着牛奶来吃这个降血脂啊。 对对对，我 哎，这个血脂一降呢，这个血压就朝下走了。再有一个鼻炎，鼻炎呢，你就找个黄砖头，就是耐火砖头。这耐火砖头啊，你就是给它烧热了，烧热了以后倒点陈醋，一冒烟，你就把鼻子到跟前一凑，它就治鼻炎。再有就是糖尿病，糖尿病你不能吃药顶了，你得治啊。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讲，我说糖尿病的根在哪儿啊？在肝脏啊，那你就调肝嘛，是不是？ 对。 哎，调肝呐、这个具体的这个治疗呢，由于咱们时间的关系呢。您就拨打电话400来打电话来问一下，好不好？ 好的，好的，行。 我给你开的方案，你用上10天8天的，你给我打个电话， 行，我先用着。 用了10天8天以后，到医院换个尿常规，看看蛋白还有没有啊？这个是我比较担心的问题啊。 行，好 吧， 记下来。 好， 行，谢谢您，张老师。 那咱们先到了，好，有问题您再交再聊。 好的，张老师再见。 一个小方，一份健康。日出江花红似火，春来江水绿如蓝。当我们吟诵着春天的美好的时候，春季也是心脏病的高发季节。张老师温馨提示，老年人春季要注意保暖通风，保持好的心情，切记不要过度劳累。今日秘方分享六味煎，凡是有心脏病的朋友请记好，葛根30克，地骨皮30克，丹参15克，生黄芪30克，麦冬10克，红人参3克，水煎服，可降低心脏病发生几率。每日分享一个小方，还您一份大健康。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有记不住的请拨打我们栏目电话400-707-8816，400-707-8816，400-707-8816。

野生的自然觅食，所以呢没有人工养殖喂饲料的海参大，但是呢更加安全健康。其次呢是营养元素多，检测结果是每百克的鲜鱼鲜野生海参当中富含了赖氨酸、谷氨酸、甘氨酸、精氨酸等多种的氨基酸，还有海参粘多糖、海参皂带、海参素等等，给家人吃的更放心。那最后啊就是价格了， 是 原价是1999块钱一盒，活动当中呢立减1300块钱，只要699，而且呢还送海参焖烧杯，这样的优惠啊您再拒绝那就没有道理了。 是的， 所以啊最后的30秒钟加油拨打热线吧，4007106108 4007106108。 我与你只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北京故事广播评书时段，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红楼梦》。满纸荒唐言， 瞧啊比那画好上了10倍， 一把辛酸泪， 我为的是我的心， 我也是为我的心， 都允作者痴， 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泼皮破罗户， 水解其中味， 撩在水里不好，不如放在这绢袋里埋起来。 他是中国四大名著之首，以四大家族的荣辱兴衰为背景，描绘出18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堪称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北京故事广播隆重推出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红楼梦》，敬请收听。 邢夫人的陪房，王善宝媳妇，素日与园子里的丫鬟婆子不和，这次要官报私仇。他在邢夫人面前挑拨是非，说怡红院的丫头晴雯打扮得妖艳，言语轻浮，太不成体统，王夫人耳软心活，信以为真。他怕晴雯把他儿子宝玉勾坏了，就叫自己贴近的丫头去到园子里把晴雯叫来，哎，你见着他可不许对他说什么。 是， 那丫头答应一声，赶奔怡红院。这几天晴雯身上不舒服，睡过懒觉刚起来懒洋洋的，一听王夫人立等回话，就随那丫头过来了。怡红院的人呢，都知道王夫人不喜欢浓妆艳抹、言语轻薄、说话不稳重的人。晴雯这几天身上不好，没有收拾打扮，倒也朴实无华，以为整合适呢。他没想到王夫人今天是诚心找茬。晴雯来到凤姐房中，王夫人一看她头发蓬松，簪子都要掉下来了，衣衫不整齐，衣带也没系好，一副娇懒样，就联想到画上杨贵妃春睡未起醉意朦胧的样子，并西施蹙眉捧心的风韵。王夫人一看这正是上个月他见到那个厉害丫头，不由得勾起无名大火。王夫人可恨地方不少啊，她主观臆断逼出人命，本来金钏和宝玉开玩笑，她怀疑勾搭宝玉，连打带骂，那金钏含冤跳井自杀，她怀疑春意香囊是凤姐儿的，就过来大闹一通，自己不喜欢打扮，不喜欢花红柳绿，就强迫这些年轻的姑娘同她一样淡抹素妆。今天晴雯正病着没有梳洗，她也不问问，她相信王善宝媳妇的谗言， 冷笑一声，好个大美人啊，真像个病西施。你做这轻狂样给谁看？你干的事儿，别以为我不知道，小心我扒你的皮。我问你，宝玉今儿个可好些了吗？晴雯都懵了，王夫人无不发火，心想我怎么了？犯什么错了？因为什么？扭脸看见王善宝媳妇在一旁那个得意样，就知道是他使得坏，明知遭暗算，这会儿也不敢吱声啊。晴雯脑子聪明，倍儿好使啊，见王夫人问起宝玉的事儿，他使个心眼儿啊，回太太，我不大到二爷屋里去，好没好我不知道，太太可问袭人麝月两个。王夫人爱听这话，她故意说，你说这话该长嘴，你难道是个死人呐？要你们是干什么的啊？我原是老太太的人，因为老太太说园子里空人少，宝二爷胆小，怕他吓着，这才驳我到那儿。我是在外间屋里上夜，只是看屋子。我也回过，我挺笨的，服侍不了二爷。老太太还骂我说，又不叫你管他的事儿，要伶俐的干什么用？我听了这话才去的，十天半个月的也不准陪二爷玩一会儿，姐姐们儿就散了。至于二爷饮食起居，上头有老奶奶老妈妈们，下头又有袭人麝月秋纹几个，我闲下来还要做老太太屋里的针线，所以二爷的事儿我就一直没留心。太太既是怪我，以后我留心就是了。王夫人听了这话，念了声阿弥陀佛，你不靠近宝玉，倒是我的造化，就不劳你费心了。你既是老太太给的，等我明儿个回了老太太再撵你。又向王善宝媳妇说，你们进园子要防着他点儿，不许他在宝玉屋里睡觉，等我回去回过老太太再处置他。说着冲晴雯喊了一声，你出去，别站在我跟前，我看不上你这个浪样。晴雯可不是没脸没皮的姑娘，事事要强，今天无故挨顿骂，骂得那么难听，是憋气窝火又委屈啊，有点活不了了，转身出来，一边走一边哭，一直哭进园子。这边王夫人对凤姐等人说，哎，这几年我的精神头大不如从前喽，这样妖精似的东西我会没发现，说不定园子里还有，这回真得好好查一查。凤姐见王夫人盛怒之下，又因为王善宝媳妇是大太太的耳目，经常挑拨是非，大太太是她的后婆婆，就是邢夫人。这邢夫人最近跟王熙凤作对，前文我说过，贾琏求鸳鸯弄出老太太东西当钱，邢夫人还叫贾琏拿出200两银子，今儿个出这种事儿。凤姐儿纵有千言万语，此刻还是少说为妙。王善宝媳妇又说，太太你呀，保养身体要紧，这些小事儿交给奴才办，要查那个香囊太容易了，等到晚上关上园子门，内外不通气儿，给他来个冷不防，带着人到丫头们的房里搜搜，我想谁有这个也不会只有这一样，还会有别的东西，翻出别的犯禁之物，这个自然就是他的了。王夫人点头说，这话也是，若不如此也难断出个清白。问凤姐这主意怎么样，凤姐明知是那个女人诚心挑事，唯恐天下不乱，可王夫人拿这个主当狗头军师眼前花，自己又能说什么呢？只好点头说，就依太太吧，记忆已定， 只等天黑。简端接说，晚饭以后，贾母安寝了，薛宝钗也从薛姨妈那边回到了园子。王善保带着周瑞等几个媳妇是冲进大观园，到里边喊，命人把角门全锁上，先从上夜的婆子开始清查。那个年头的词儿啊，叫抄检。你想啊，那些看门的婆子能抄检出什么呢？也就是抄检出没使完的蜡烛啊、灯油之类的。王善保媳妇说，这也是脏，不许擅动，等明儿个回了太太再动。随后这伙人腾腾腾直奔怡红院。此时怡红院里，宝玉正安慰晴雯，晴雯受委屈哭的眼睛像桃一样。宝玉心里也别扭，就在这阵儿，呼啦闯进一伙人，气势汹汹扑向丫头们的房间。不知为什么，宝玉愣到这儿了。只见后边凤姐走进来，宝玉急忙过去，这是为什么呢？凤姐说，宝兄弟没你事儿，家里啊丢了一件要紧的东西，恐怕是丫头们偷的，查一查弄个明白也好，免去了嫌疑。一面说一面坐下喝茶。王善保媳妇搜了一遍，又挨盘的问，这几个箱子是谁的，都给我打开。袭人看见晴雯回来那样，就知道出事儿了。又见这帮人来抄检，他自己带头，他打开了箱子匣子任他们检查。王善保媳妇一看都是些平常使用之物，没有犯忌的就放下了，又搜别人，挨盘一一搜过，到了晴雯这儿，哎，这是谁的，怎么不打开啊？再看晴雯往着头发像风力一样闯过来，哗啦一声把箱子打开，两手抓住箱子底儿朝天往下一倒，把所有的东西都倒在地上，你们看吧。王善保媳妇看了看，没什么私弊之物，也觉得没趣儿，只好回凤姐，没什么，咱们往别处去吧。凤姐说，别去，王妈妈，你可让他们仔细查呀，今天晚上要查不出来，你可不好交代，我也难回话。大伙儿说，我们都仔细看过了，没什么犯忌的东西，所有几样男人的物件都是小孩子东西，想是宝二爷的，没什么关系。凤姐笑了，既这样咱们走，再查别处去。除了怡红院，凤姐就向王善保媳妇说，王妈妈，我这有一句话，要抄检应该只抄检咱们家的人，薛大姑娘屋是抄不得的。哎，那是自然，哪能抄亲戚呢？说着前面来到潇湘馆。黛玉这几天身体还挺好，已经睡了，忽听人报来了这么些人，也不知为了什么事儿，他才要起来。凤姐三步两步来到屋里，把他按住，妹妹不要起来，没什么事儿，叫他们看一看我们就走，你别动。他又说了会儿闲话。王善保媳妇这胆子可够大的，方才还说亲戚家不能抄，可他们带人闯进了林黛玉的丫鬟屋中，翻箱倒柜叮当抄检个遍呢。当他们来到紫鹃房中啊，找出两副记名符，实际是宝玉的长命锁，还有一副腰带上的皮带，两个荷包，扇子套，套子里还有把扇子，打开一看是男人使过的。王善保媳妇儿自以为得意，可找着东西了，这回可查着犯忌的了。怎么犯忌呀？女孩的箱子里有男人东西就犯忌，就是私通男的。他拿过来给凤姐看，还问紫鹃，我问你，这些东西你们是从哪里弄来的啊？紫鹃冷笑着没说话。凤姐看了看，开了口了，啊，宝玉和他们从小在一起有好几年了，这是宝玉旧日的东西，我认识，这算什么稀罕物啊，少见多怪，撂去吧，咱们还得上别处去呢。紫鹃说，二奶奶说的对，这几件是宝二爷的东西，我也忘了是哪年就有的，还有 这里的东西算查清没查清啊？黄善宝媳妇一听是宝玉的东西，赶紧放下了。哎，查清了，查清了。说完，他们出来了，又奔探春的院子。早有人给探春送信儿了。三姑娘一听就来火了，这谁挑事儿啊？啊，快，把门开开，叫他们进来。有人举着灯笼蜡烛在那等着呢，片刻之功人就到了。探春走着门问，你们来什么事儿？凤姐还是在怡红院对宝玉说那一套，索性啊搜一搜，把这女孩子洗净了，也就堵住旁人嘴了。探春可不像宝玉那么老实啊，我告诉你们啊，我的丫头啊都是贼，我是窝主，你们先搜我箱子，他们所偷来的东西都交给我藏着呢。说着进来了，命丫头们把箱子柜子一起打开，把镜套、梳妆匣子、衣服、包裹、被褥、大大小小之物刷啦都打开了，叫凤姐检查。凤姐也不好意思了，陪笑着说，哎呀，我不过是奉了太太之命而来，妹妹你别错怪我，别生气，快快快收起来，把箱子盖都盖上。平儿也忙着帮着丫鬟关的关，收的收。探春说，等等，我的东西许你们搜检，要搜我丫头的可不行。为什么呢？因为我比别人厉害，凡丫头所有的东西有什么我心里都有数，都放在这里间屋里收着，他们一针一线也没有藏处，所以你们只能抄检我。你们要是不答应呢，就只管去回太太，就说我违背了太太，该怎么处置怎么处置，我自个儿领罪去。哼，你们呐别嚣张，早晚也有抄你们的日子。你们早起不是议论过吗？江南老甄家现在被皇上抄家了，我们这外人还没抄，你们自己闹起来了。你们不息事宁人，你们就闹吧。是啊，咱们这样的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杀不死的，这就是古人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从家里自相残杀才能一败涂地。说到这儿，不知不觉的流下眼泪。凤姐一看这情景，两眼看着几个陪房媳妇也不说话了。周瑞媳妇脑子转得快，既是女孩子们的东西全在这里，二奶奶请到别处去看看，好让姑娘安歇。凤姐说好，三妹妹你歇着吧，我们走了。慢着，你们再仔仔细细的搜一遍，若明儿再来我可不依。哎呀，既然丫头们东西都在这里，就不必搜了。你说的乖巧，你们连我的包袱全打开了，还落个什么？不必搜了。到明儿个你们敢说我护着丫头们没叫你们翻，你趁早再翻一遍。凤姐知道探春跟别的姐妹不同，有主见有学问，赶紧陪笑啊，哎，我们全搜查明白了。周瑞媳妇说，是啊，姑娘安歇吧。这个王善宝媳妇儿是个是非母子，总想报复害人，可偏又智商不高。他平日也知道探春敢作敢为，拿得起来放得下，挺厉害，可他认为啊，那是别人没打量不敢碰他。一个姑娘家有什么了不起的，还是个偏房养的，有什么本事碰见我也白给。想自己呢是大太太陪房，连王夫人还另眼看待，我怕他什么呢？他还认为啊，探春是冲着凤姐发脾气，与他无干。他来了精神头，就是想献个好，做了个鬼脸，紧走几步来到探春身旁，用手拉住探春的衣襟儿，故意的往上一撩，咧着嘴，呲着黄板牙，嘻嘻一笑，姑娘啊，我连你身上都翻了，果然没什么。凤姐一看他这样，就知道他是找倒霉，又怕闹出事儿了，就说了句，王妈妈快走吧，别疯疯癫癫的。 可这句话刚一出口，就听着啪的一声，王善宝媳妇那张老脸上挨了探出一掌，当时就出了五个手指的红印儿。探春横眉立目，用手一指王善宝媳妇儿：“你算什么东西啊？也敢来拉扯我的衣服？我是看着太太的面，你有几岁年纪才叫你一声好听的？你竟敢狗仗人势，捣乱声势！你以为我是同你们姑娘那样好性呢？有种你们欺负！你是打错了算盘，翻错了眼皮。你搜捡东西我不恼，你不该拿我取笑。”说着，他解开了衣服扣，卸开了裙子，拉着凤姐说：“来，你细细翻，啊，省得叫狗屎奴才来翻我身上。”凤姐汗都下来，和平儿赶紧给探春系上裙子扣子，规整衣袖，训斥王善宝媳妇：“你刚喝了两口酒就疯疯癫癫起来，快出去凉快凉快。”又劝探春别生气，探春冷笑说：“我没生气，我要真生气呀，早一头碰死了，不然哪能叫个奴才来身上翻贼脏啊。明天一早我先回过老太太太太，然后过去给大娘赔礼领罪。”这王善宝媳妇儿闹个烧鸡大窝脖，站在窗外不忿地说：“罢了罢了啊，我活了这么大呀，这是头一回挨打，我明儿个就回太太，还回老娘家去吧，我还要我这老脸呢。”探春听见，对丫鬟们说：“你们听听，他说的这话难道还和我对嘴不成？”丫鬟侍书等一听就出来了：“你要回老家呀，倒是我们的造化，只怕你舍不得，也就落个说说吧。”凤姐笑了：“好丫头，这是有其主必有其奴啊。”探春说：“怎么了？我们做贼的人说几句话还不行吗？我们这是好的，可不会背地里挑唆主子。”平儿赶紧陪笑相劝，一面又把侍书拉了出来，周瑞媳妇等人也跟着劝了一番，凤姐只等扶持探春睡下，这才带人奔对过暖香屋而来。暖香屋是四姑娘惜春的住处，惜春与稻香村的李纨住处紧挨着，李纨这边又跟着迎春相连，所以这些人离了秋爽斋就顺路先到稻香村。今天李纨呢刚吃完药才睡下，也不好惊动啊，他们倒在丫鬟的房中搜了一遍，也没搜出什么，顺路就到惜春这边了。惜春年纪小还不懂事，一见这阵势吓得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凤姐还得安慰她。可是谁知道进来一搜啊，竟在丫鬟入画的箱子里找出一大包金银刻子来，有三四十个呀，还有一副玉带上的装饰物，以及一包男人的靴袜等物。入画吓得颜色更变，众人就问他这东西从哪儿来的。入画跪下哭诉：“这是真的爷赏我哥哥的，因为我们爹妈都在南方，现在跟着叔叔过日子，我叔叔我婶儿都喝酒赌钱，我哥哥怕叫他们乱花钱，所以得了赏就悄悄求老妈妈带进来叫我给收着。”惜春胆子小，一见这个害怕了，连说：“哎呀，我可一点儿不知道啊，这还了得，二嫂子你要打他啊，带他出去打吧，我听见声害怕。”凤姐说她这话如果当真可以饶恕，只是不该私自传带进来，这是传带人的不是，倘或这话不真或是偷来的，可就别想活了。入画跪在地下哭：“二奶奶，我不敢撒谎，奶奶只管明天就问我们奶奶和大爷去，若说不是赏的，就把我和我哥哥一同打死，也没有一句怨言。”